Hello， 各位，非常开心跟你来见面。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Foes 的 Late Night， 歌曲来自2016年大热的电影《超脑48小时》，由英国乐队 Foes 来演唱。Dance Punk 新浪潮音乐这种将舞曲和摇滚调和的新一代曲风也渐渐受到了普遍大众的欢迎。在2008年的开端， Foes 这一独立厂牌乐团来大放异彩了，持续将这股新兴的浪潮推到顶点。 NME 杂志在当年大胆地赞誉他们，说是 New BrandThat's well defined a year。 如何定义 Foes 的音乐风格呢？他们除了 Dance Punk， 还被贴上了电子、后朋和 Mass Rock 的标签。五位思想前卫的青年造就了曲风光怪陆离却又难以抗拒的 Foes。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接下来和你推荐一个97年的女歌手啊，先来听歌 Dara Larson Lush Life。 No past, doing it all night, all summer, doing it the way I wanna. Yeah, I'ma dance my heart out till the dawn, but I won't be done when morning comes. Doing it all night, all summer, gonna spend it like no other. It was a crush, but I couldn't get enough. It was a rush, but I gave it up. It was a crush, now I might have wanna say too much.That's all it was, so I gave it up. I live my day as if it was the last. Live my day as if it was no past. Doing it all night, all summer. Doing it the way I wanna. Down my day with my heart out till the dawn. But I won't be done when morning comes. Doing it all night, all summer. Gonna spend it like no other. It was a crush, I kept saying I'm 听到这首歌来自 Dara Larson Lush Life。 他出生在1997年的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是我非常非常想去的一个城市，我觉得那里除了有冷峻的空气之外，它会让人更加的清醒和理智。2008年的时候 Dara Larson 成了瑞典达人总冠军，但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歌唱训练和课程，所有的唱歌技巧都是从 CD 里面自学和模仿来的。由此可见呢，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 Dara 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跳舞，便渐渐地开始对音乐充满了兴趣。在我们刚刚提到

Till we find.

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照进心中那道遗忘的光，仿佛时间就像停留在